是这样的我，曾是这样的你。觉真的太美，唯愿笑着的嘴，唯愿继续的嘴。时光是对的无说法，迷惑的是这心。还是暗淡的